好，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每次我们聚在这里，求你自己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足。我们这么不足的人，是领受何等大的恩典，也有何等大的应许。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思想的真理是何等的奥妙，也有何等的盼望，也是的确是有许多。中间有许多的奥秘，也许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凭着信心，凭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却乐意接受这样子的应许，而得到极大的安慰。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的口，让这里圣徒们的耳都能够听到，以至于有大喜乐，有大盼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Okay.今天的问题我自己会觉得是很有一点沉重的，但是相对我觉得跟所有基督教的真理，越沉重的议题或越沉重的真理，我们思想其实背后所带来的安慰，所带来的鼓励会极其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避免思想这样子的问题，反而失去了真理会带给我们的应该有的盼望和安慰。我们先念一下第二十九问好了。第二十九问，死去的婴孩，我们是否有盼望？答：一位基督徒父母可确信的盼望，他的孩子是在主内过世。OK，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很 heavy 的议题，其中的原因就是，当然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理当应该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仍然，那真正哀哭的人有一些他自己所经历的，并非是旁观者，甚至主内的弟兄姐妹可以亲身经历的，那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所以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但是也相信我们如果认真讨论这个议题的话，会给圣徒带来极大的盼望、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喜乐。许多的基督徒父母都需要面对胎死腹中或者婴儿夭折的这个事实，并非你信了耶稣以后万事都互相效力，你不会遇到任何的悲剧，你会遇到悲剧，甚至极大的悲剧。面对这样的不幸，我们如何提供失去幼儿的父母盼望和安慰？ Spurgeon 他会说，据我所知，这是大概100年前他所讲，现代加尔文主义我们都毫无例外的盼望及相信，凡夭折的婴孩都是蒙拣选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斯布珍这位所谓改革中浸信会的牧师，伟大的讲道者，他在这个议题上所讲的，他说，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我们都毫无例外的盼望及相信，凡夭折、凡在幼年死去的婴孩都是蒙拣选的。仔细读这一句，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立场，这并不是我们信仰告白的立场，这不是多特信经的立场，这也不是西敏信仰告白的立场。OK，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检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讯息。这里施布真所讲的，就是只要是在还未成年夭折的婴孩，那我们就说还未懂事的死去的婴孩。这些婴孩死去，他们都是蒙拣选，都得救。OK， 这是施布真所讲，而且他是说加尔文主义，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是在幼年中死去的婴孩，所有的都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就是得救的。OK， 但是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持守有原罪的教义，包含这个原罪的概念，就是上次培根有提出来的，这个罪是凡在亚当里因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因一个人死所有人都死了。 归算，因为亚当犯罪而归算在所有在亚当里的人的罪，那么我们就无法称身在神眼中有所谓无罪的孩子。 OK， 所有的人在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例外的，只有一位，我们除了耶稣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生在罪中的。 OK， 我们的上帝是他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的这位上帝。他是上帝，是爱，他也是公义，他也是圣洁。所以在他面前，所有的婴孩在亚当之后，在母腹中就已经败坏了。Okay. 大概最有名的这节经文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认罪的那首诗：“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怀孕，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约伯也说：“谁能够在清，谁能够使清洁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生出来的孩子，无论谁也不能。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个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原罪的概念。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按照司布真所说的，凡夭折的婴孩没有例外，都是蒙拣选的。OK，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的眼目清洁，他不能看邪僻，他不能够接受邪恶。OK， 所以有一个差别，人要不，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不就是在亚当里，要不就是在基督里。OK， 只有这两种人。所以这就关乎我们需要有，按照圣经的理解，需要合宜的看待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正确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之中，才有圣经基础来的安慰和应许，否则这些都不免有点滥情。譬如说，如果我们要讲夭折的婴孩都上天堂，因为上帝是爱，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大家都会讲的，或者你对圣经并不是很了解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时常会这样子讲，甚至牧者会这样子讲。我们相信上帝是爱，上帝婴孩他怎么会毁灭婴孩，送他们下地狱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些不懂事的婴孩，幼年夭折的婴孩，根本就还未经历世事的婴孩，没有犯出行为上的罪的婴孩，他们怎么可能下地狱呢？所以他们都应该要上天堂，凡夭折的婴孩都上天堂。这个等于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上帝，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你要说上帝就是爱，我们必须要，你不能把爱这个属性在上帝就是上帝的属性之中把它抽出来，独立的 abstract， 好像哦，上帝就是爱。你必须要了解上帝是爱，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上帝是愤怒，上帝是嫉妒，这所有都是上帝。如果你我们只按照自己的形象理解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爱，所以他必然会让所有夭折的婴孩都上天堂，那你这个逻辑最后衍生出来的，你不需要把这个爱的对象限制于婴孩，上帝就是爱，人虽然会犯罪，但是他会拯救所有的人，因为他是爱，他不能，他怎么可能叫任何一个人下地狱受永远的审判？这就变成普救论或者消亡论。上帝是爱，但上帝也是公义的，但是那个爱，他既然是爱的话，他就不会惩罚这些罪人或者恶人，他会，这些恶人他不会享有永生，但是他也不会享有永远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灵魂会永远的消灭 annihilationism， 恶人的灵魂会被消灭，不会永远的受审罚。但是这很明显的跟启示录二十章那边讲到的第二次死永远的惩罚是互相抵触的。或者你无可避免的，你就必须认同同性恋，如果上帝是爱的话，那人彼此相爱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为上帝就是爱，我要按照我的形象要求上帝来爱我，按照我的期待 我的方法，我的需求，要求上帝要按照我的expectation 来爱我。这其实是在我自己周遭的同性恋的所谓的同性恋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上的论述都追溯到这，上帝是爱，他不可能，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这是他不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好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子讲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诉诸上帝是爱，所以所有的夭折的婴孩都上天堂，你不可避免你就会延伸出这些普救论或者消亡论或者认同同性恋这样子的，你就必须问自己，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挪亚的洪水或者外邦人外邦的全城被消灭，申命记二十章那边讲，你要将你们攻占的那些城，以色列人要攻占的城，你要将它所有都消灭，所有都杀掉，一个也不可存活。约书亚记六章，耶利米城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和他的家庭得救，就是拉合，其他的人全部杀掉。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正是因为上帝命令他要把亚玛利人全城消灭掉，他没有，所以上帝撇弃扫罗。OK， 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理解，就是说罪的种子，所有罪的种子，每一个罪的种子，都已经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了。OK，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领受的。在华神里面，你会听到老师公开的否认 original sin 原罪的这个概念。其实在改革中里面，这也不是非常奇怪的论述。有些改革中的在教导如何教导儿女，他背后的论述基本上是否定原罪和否定约的这个概念。好，这套理论其实在改革中的教会中还蛮盛行的。也许他会说，我们喜欢这个理念，但是我们把好的拿出来。但是你必须看到，从今天讨论之中，我们要认真的，我们并非，等一下多特信经会讲，我们只有从上帝的话语中认识上帝的旨意。如果说你否认 original sin， 你必然不免的会，你如果否认你的孩子或者孩子任何一个孩子，其实生下来就是带着罪的，在上帝眼中就是不洁净的，那么你到最后面对真实的悲剧的时候，或者面对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那个盼望也是枉然的，是空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看今天的经文或者圣经的教导的话，然后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孩子都是生在罪孽中，像大卫所讲的，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盼望才是真实的。 OK， 好，对这一方面，原罪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一岁，不管你是生下来一天，你是在母腹中夭折的，所有的人若非上帝主动拯救，都按照本来的本性，是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的。 OK， 本来就是应该是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住的，在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 OK， 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肯定，如施布真所讲，所有夭折的婴孩、未知事的婴孩、早死的婴孩都是蒙拣选的，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信徒的儿女和不信者的儿女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到了。新约和旧约的经文都将信徒的婴孩和非信徒的婴孩做出区分。基督徒蒙恩就是圣洁，而且我们是有圣洁的，我们是已经洁净了、已经成圣的儿女。而非信徒的儿女是不圣洁， 甚至是不洁净的。这跟宜兴刚才在课前所提到，保罗在讲那个，只要有一个父母是信徒的话，那个应许就是临到你和你的全家。OK，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为什么你不需要和不信者离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丈夫不信者丈夫他怎么是洁净的呢？或者不信者的妻子如何是圣洁的呢？那你的孩子怎么是圣洁的呢？这个圣洁当然不是讲说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依靠圣灵致使你的罪在成圣的这个圣洁，而是指上帝守约的那个圣洁，因为这个应许是临到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儿女的这个圣洁。这个概念用以色列人他们所领受分别为圣的这个应许，你大概就比较容易理解。以色列人是在所有的万民之中拣选出来，将他们分别为圣的，他们领受了。所以保罗后来会说，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大有好处。他们领受了律法，他们领受了约，他们领受了所有一切的仪式，他们有这个应许，因为他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份，是神将他们从万民之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这个 holiness， 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更 righteous， 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人数更多。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说，反而因为你们是所有万民之中最小的，你们也没有比其他人更义，只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拣选你们出来，分别你们在万民出来，唯有你们分别为圣。所以在这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的这个，因为一个父母，你的孩子，你的甚至你的配偶就是圣洁的，是讲到这个概念，一个 covenantal holiness， 按照约的分别为圣出来的。因为你，他们应该是在这个约里面，他们也领受约的一切的好处，甚至是你不幸的配偶，所以你的好行为会影响他，你为他祷告，他领受了你为他祷告的这个好处，他领受了，甚至他愿意跟你来教会，他听到圣道，他应该是在约里面。你只要是你们两个人合而为一，是一体的，他就和你一样，上帝看待他有这个，就是他应该是在这个约里面的这个 holiness。 OK， 讲到我们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的儿女和非信徒的儿女享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好处，大有好处，而且他们的身份按照上帝话语的应许是跟非信徒的儿女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在约里面的，他们是圣洁的，是神已经分别为圣了，是他们是领受应许的人。那么父母就也就应该按照这个应许，忠实的施行一切，使用一切恩典的管道，教导你的孩子，在主内教导你的孩子。OK， 所以，耶稣甚至会，这耶稣自己讲，将跟那个Phoenician woman， 跟那个妇女来向耶稣求，然后他说，耶稣说，可是那个给狗吃是不好的，那个讲的就是狗。有些人讲到就是说，耶稣不会讲这么难听，那个狗的意思是宠物狗，不是 ？No， 就是狗，就是外邦人。OK， 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应许，他们领受的约，他们独特的身份。没有约的那些甚至就是不洁净的就是狗，用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所以很清楚的，在新约和旧约里面，外邦人或者上帝的儿女的儿女和不是上帝儿女的儿女，其实是身份上面是有极大的不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如果不是按照斯布珍所讲的所有夭折的婴孩都是得救，都是蒙拣选，那他们是不是都是下地狱？非信徒的儿女，我们现在先不讲信徒的儿女，非信徒的儿女，他们没有领受这个约的恩典，他们在没有按照他父母的这个领受的应许，也领受了这个应许，他们是不是都下地狱？改革中的立场，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healthy dose of agnosticism， 就是有一个健康的不可知论。 我们不会说他们全部都下地狱，也不会说他们全部都得救。OK，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可说他们会得救，或者每一个人都不得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叫做不可知论，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根据。但是论到上帝的儿女，我们却有这个应许，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你和你的儿女，我们上次有讲到，因为圣徒得救的人，蒙拣选的人，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这个模式不管在旧约和新约都一再的出现。我们不应该太忽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应该太浸信会，其实如果他，我们上次有听到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的神学是比较 consistent 的话，他在这上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说人得救或者受洗就是一个他信心的表达，就是我们外在可印证的这种信心的表达，那么我不太确定他们对夭折或死在腹中的胎儿有何等的盼望或者确据。但是因为我们延续，就是改革中长老会延续的这个，我们对我们有约的这个概念和你和你的儿女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时常容易忽略，尤其是华人信仰，之前有提到信仰的背景，时常忽略，就是说孩子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在甚至在腹中他就有信心。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篇，但是你叫我出母腹，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这是大卫的诗 right？ 但是诗篇二十二篇是我们主的诗。你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去读诗篇十六篇，诗篇十七篇，然后你在想，这是我们主的祷告。在我们主还未道成肉身之前，他的父就为他准备了一本祷告书 Book of Prayer Psalms 诗篇150篇都是我们主耶稣的祷告。但是你叫我出母腹，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小看孩子们，如果圣灵愿意，就已经他是一个生命，就在母腹里使他有依靠的心。诗篇七十一篇第六章，我从出母胎就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的父肺139篇13章，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护庇我。如果他是蒙拣选的，圣灵就可以会在母腹中做他奇妙的工作，赐给他信心，赐给他有一个依靠他天父的心，多特信心。 OK， 这个是在十七世纪初在荷兰开的一个会议。其实我的感觉是我们比较少熟悉多特信心，其实我自己也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新本信仰告白或者海德堡信仰告白，可是多特信经比较少。但是这是我们的尤其如果你是所谓的欧陆改革中的话，你可能会认多特信经、海德堡还有比利时信仰告白这三个 three unities 这三个信仰告白。那我们可能比较传承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所以我们是任性新米信仰告白或新米信仰标准，就是新米信仰告白、新米大要理问答和新米小要理问答，其中应该也包括我们的敬拜指南。OK， anyway， 我们先看多特信经改革中，这个大概是所有改革中里面最大功，所有人都会接受的信经。他在第一项教义第十七条里面提到，既然我们必须凭着神的道、神的话语来分辨神的旨意，而不是凭着我们的滥情或者侧翼，或者按照我们的形象来讲说上帝会怎么做， 我们是凭着神的道来分辨神的旨意，而神的道见证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并非因为出于他们的本性，我们已经讲到，并非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圣洁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婴孩，都是在亚当里所生出来的，而是因为恩典之约是涵盖了、包含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你注意，这是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他们生出来就是没有罪的，而是因为他们领受了，是在这个恩典之约之下，他们的父母领受了这个应许，这应许是你和你的儿女。因此，当神乐意召回婴孩生命的时候，近前的父母，这边讲到 godly parents， 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如果你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你没有这个应许。近前的父母毫无理由怀疑他们儿女之蒙拣选及得救赎。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父母，而你真的经历这件事情，我想大概是最大的你必须经历在世上，我很难想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毫无理由怀疑你的儿女是得救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因为在你的儿女夭折，在你的儿女死去之前，没有任何的印象可以告诉你他是不信的，所以你就毫无理由怀疑他是蒙拣选和得救的。 OK， 我们看一下西敏信仰告白怎么说。如果大家有这本书可以拿出来，西敏信仰告白这边讲到始于幼年我用我的翻译好了。圣灵重生了及拯救在幼年死亡蒙拣选的婴孩这本的翻译是始于幼年但被拣选的婴孩已经借着基督并且透过圣灵，而圣灵在何时何处用何种方式都随着自己的意思，如同风如何吹我们不知道，都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他的工作，重生得救了。我再念一次，始于幼年但被拣选的婴孩已经借着基督并且透过圣灵，而圣灵在何时何处用何种方式随着自己的意思都透过圣灵重生得救了。这继续会讲到跟我们的今天主题没有直接讨论但是相关的，其余那些没有能力借着由听到道的传讲领受外在呼召蒙拣选者也是如此。我先讲这最后一句，其余没有能力借着听到而领受外在呼召蒙拣选者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他，你仔细去看那个用的文字我们先讲，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做探访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他好像已经完全没有可以听的能力，或者他没有反应了，但是你怎么做啊？没有用，我不用 No， 你继续跟他讲福音，你为他祷告，但是你也不需要说你给我扎个眼或者你眼球给我动一下，你相信圣灵在这边讲说圣灵可以，就算他没有那个外在让你可以印证他有，譬如说他可以好像有做出一些他知道或者有一些反应，你继续跟他传福音，因为你相信上帝还是会借着这些恩典的媒介，圣灵做他何时何处用何种方法做他的工作。你要做的不是说猜他会不会得救，你要做的是忠实的使用这一切恩典的媒介，将福音传给这个人。回到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OK， 就算在腹中夭折的婴孩，只要他是蒙拣选的，圣灵就会重生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但是你看到这会不会让我们说，哦，那死所有的婴孩都必得救？不是，他说只有蒙拣选的婴孩。而上帝怎么样？而这个蒙拣选的婴孩是不是只限于圣徒的儿女？也没有这么说，对不对？但是圣徒的儿女应该按照上帝的应许说，我的儿女是蒙拣选的， 你现在听出来这个不一样了吗？但是中间最大的差别和这我们在今世的安慰就来自在此。为什么基督徒父母你的信仰是这么的重要？如果你的信仰不是真实的，你就没有这个确据，你只能最多我不知论，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任何的，圣经没有告诉我说不信者的夭折的婴孩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但是我们刚提到，如果你是按照多特信经，按照圣经的讲，如果你是真正的信徒，近前的父母，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你的儿女是得救的， OK， 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你的儿女，你的儿女是蒙拣选的，因为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而圣灵会用他自己的工作重生，虽然生在罪恶之中的重生，洁净他，让他得救，让他可以上天堂，在他的看见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可以叫他圣洁，可以看他上帝。可是非信徒就没有这个确据，没有这个安慰，因为圣经神的道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确据可以安慰非信徒的父母，说你的儿女必然是得救的。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重训。重训的问题是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是不是都蒙拣选都得救，是不是这样子？夭折的，我们会说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些还没有，就是尤其是根本就没有行出任何行为，让我们可以说他们印证了他们的不幸，就像扫罗后来印证了他的不幸，神就弃绝他。如果他是在幼年夭折的话，我们就必须说他们也必须要相信他们的儿女是得救的，是蒙拣选的。可是这个拣选，就我们就说旧约的情况，在外邦人之中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确据的。但是论到成年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们是领受了应许的，他们是在约里面的。可是如果你不断的持续印证你是被约的，就像扫罗一样，他就被上帝离弃。 OK， 所以一个人蒙拣选，一个人如果他是蒙拣选，他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在约的 scope， 约的范围远远大于，我不要说远远大于，应该说约的范围是大于拣选的范围。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新约的历史，或者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时代，圣徒在我们周遭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父母的儿女都得救？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在幼年夭折的或死在腹中的，还没有任何的可以让我们判断说这个人是不得救，他的行为没有印证，他是硬着心肠，他已经有一切的优势，从小就有一切的优势，在教会长大，他父母为他祷告，可是他还是硬着心肠。到最后，如果他最终没有悔改，归向上帝的话，我们只能说，按照他的行为，他是没有蒙拣选，没有得救的。Yeah， 我们就必须说是，对，因为他们的父母领受了约，而他们自己本身没有行出任何的行为，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被约的人，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上帝的话语说，这是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他们真实的领受，对这个应许。 延伸问题，那在新约之后，那些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那就可以，他们就算是被约的， 不信耶稣的，对啊，就是被约的，只有。因为所有的旧约其实都应该是教导他们要期待这位弥赛亚，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应该要认出他来。他们之所以不认出他来，就是在印证他们的不信，印着心肠，有耳没有办法听，有眼没有办法看见。OK， 所以大家对这个还有没有什么，这一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学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原罪的论，或者没有一个好的人论，就是凡是堕落的人都是悖逆上帝的，然后你要用就是这种神就是爱，或者普遍神不会毁灭婴孩的，这样我们会用按照人自己的期待或人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上帝或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你面对这些极大悲剧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可是你其实到最后没有神的道的基础来理解神的旨意。所以神学重要吗？神学非常重要。一个牧师他的神学就取决于，就会决定他如何牧养他的群众。如果他没有很清楚的理解这个约的概念，没有很清楚的理解这原罪的概念，当他会众的孩子去世的时候，他的安慰的基础会是很虚浮的。OK， 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基督徒圣徒能够有这个盼望，并非纯粹是因为神是慈善的上帝，有爱的上帝，而是这个慈善是特别在他的立约的应许之中对他的儿女展现。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抽象神是慈善，神是爱，所以他应该会对我们，而是这个慈善他定义是借着他的约和与他立约的子民展现在他的儿女身上。圣徒的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所以就此缘故，我们看我们的儿女，他们的身份不是在亚当里。我们看我们的儿女，除非他们长大印证到，印证不断的印证他们的印心，就是已经离弃了他们的上帝。我们看他们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你从小看你的儿女是，你看他是基督徒，而不是一直看着他好像我要等到你要有一些印证，我才把你看你是得救的。OK。反而我们的判断是宽容的，我们从宽容的角度，我看你是得救的，我按照你这个身份来教导你，来督责你。你既然是在基督里的，你既然是属于耶稣的人，你怎么可以如此？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完全就跟你如何看你的儿女是完全不一样，你如何教导他是不一样，你对他的期待也会不一样。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我们看他们应该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亚当里。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按照这个宽容的一个 charitable judgment 来看我们的儿女。我们不应该关心的是，或者这不是属于我们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事，到底谁得救，我能不能判断你是不是得救，你是不是得救，你是不是得救。我们最终能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来看我们的儿女，用宽容的判断来看他们。 OK，也是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有真正教导你儿女，督策你儿女，甚至督策彼此。我们督策彼此，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受洗了，你怎么能够如此？这样子来彼此的督责，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OK， 他的道已经给我们足够理由做出判断。那 Mark Jones 他讲到说，他身为一个牧师，我完全同意，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非常乐意借着这个判断来安慰所有经历这一类悲剧的基督徒父母。你是基督徒，你的儿女得救，就是这样子。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这个确据，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儿女一定得救。我们再看一下大卫这个例子，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和别示巴，大家都知道大卫和别示巴之间的故事，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后来死去了，来，在这个悲剧之中，极大的悲剧，丧子的悲剧之中，却有福音的预表。OK，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翻开圣经。谁犯了罪？在这里面，拿单去跟 去跟大卫讲说，你是你这个家伙 大卫犯罪，他犯了罪，他说他在诗篇五十一章说，唯独你我得罪了你，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大卫的神学是非常好的，犯罪最终得罪的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他在这个罪之中，他得罪了谁？他得罪了他的妻子，他得罪了别示巴，他得罪了别示巴原来的丈夫，他得罪了全以色列国，他得罪了以色列的军队，利用军队做自己，叫你们去打仗，然后为了要他想要杀死别示巴的丈夫，所以他得罪了所有的人。犯罪的人是大卫，他犯了极大的罪，可是谁承担了这个罪的后果？拿单说，你犯了罪，你不致死，可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在旧约之中有一个替代性 substitutionary penal atonement 的概念，替代性承担罪的概念。大卫犯了罪，可是承担罪的后果却是他的儿子。而这个中间就是令人会，大卫在他儿子还生病那八天的时候进食，然后祷告，但是当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反而起来梳洗，然后叫他的仆人拿东西来给他吃，好像他复活了，好像他因为复活而有新的盼望。我们看一下大卫，他当然知道有复活这个概念，诗篇十六篇十节，你不必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三节，大卫讲说，他的仆人就说，你很奇怪，你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是这么的这样子，你知道他死了以后反而你立刻就振作起来，然后梳洗吃东西。大卫说，孩子死了我又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好像很冷酷，就是我怎么能，他已经死了我岂能使他返回。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必往他那里去。他的孩子去哪里？他有这个盼望，我必往我的孩子去的那里。如果我们说在这个故事之中可以看到，已经看到这个基督的福音的预表，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已经在一种很朦胧的方式已经预表基督了。他为了一个罪人死，他承担了罪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我们更可以说按照刚才中训所讲的，这个夭折的孩子他是得救的。他现在是在哪里？在耶和华那里，与他的天父在一起，与基督在一起。而大卫这个罪人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好像复活，他说，我有盼望，我会往他那里去。 OK， 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这是给他的子民的应许，给敬畏他的人的子民的应许。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思想，当彼得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到，所以弟兄们，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样行，就不永远失脚，就永不失脚。恩召和拣选这个概念是上帝所赐给你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上帝所赐给他儿女，你蒙召，你蒙拣选，在创世以前，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帝就已经拣选了一群人，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但是在这边讲说，这并不表示说，你就应该说啊，那我的工作，那没有什么我可以好做的，到处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那边也讲说，你们要战战兢兢为你们做得救的功夫。彼得在这里，彼得后书这边讲说，你们应当更加的殷勤。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章，你看他前面的，他要叫你要有信心，要彼此相爱等等等等。所以你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蒙召的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也就是说，你在地上 的这个坚定不移、战战兢兢，或者成圣，或者效法基督，致使你的罪，活出新人的样式等等等等，你殷勤的做这些，就不断的印证，不断的印证你蒙召的身份，不断印证你得到拣选的这个事实。这个跟你的儿女有极大的关系。为了你儿女的缘故，基督徒的父母，你自己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蒙召的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因为这关乎你儿女得救的确据。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你不确定你是蒙召的，如果你只是挂名的基督徒，甚至你来到教会，你参加一切的服事，可是你发现你从来不愿意听到，也从来不愿意学到，你只是很 enjoy 这些，其实你应该除了怀疑你自己所蒙的恩召、所蒙的拣选之外，最大的是，如果你有儿女，这对你儿女的后果和他得救的确据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这应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彼得所讲的，应该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要更加的殷勤，战战兢兢的使用上帝赐给我们所有一切恩典的媒介，圣道、圣礼、祷告、祷告。基督徒的父母，你的确应该要 spank 打你的儿女，但是那打你的儿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祷告，教导他们敬拜上帝，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使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OK，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真的领受，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所领受的应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切确。我们越思想这个，就越知道我们并非在世上全部都一帆风顺，但是因为我们是领受应许的人，我们就有极大的盼望，有极大的喜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也是如此。为此我们献上感谢，预备我们的心，也祝福这位讲员 Dr. Neil， 赐给他口才，能够大胆的宣讲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那个第三个礼拜，从这个月开始，第三个礼拜，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查经班，然后我们是看马太福音。那这个查经班设计就是，特别是有你如果平常很忙，然后平常没有办法来，那这是一个月一次，第三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你平常没有比较少机会有和其他人团契的，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马可，我们希望有多一点机会有查经还有团契的机会。然后教会会有 babysitter， 所以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住在附近的父母，我们很欢迎你来。那我是希望我会带查经，那我是希望之后五点之后你们也可以互相联谊一下，然后看是不是一起吃饭什么的。那另外一个是诚心学到那本书，如果你要订的话，今天可以跟我讲，然后我今天会跟那个燕华订，就是他会打8折，是360块，那跟你平常买大概省下10几块吧，因为平常是85折，所以你还可以，我明天会，反正我今天会跟他讲要多少本。 OK， 好，谢谢，不谢，不喝了。